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位于长安街复兴门和建国门的两座彩虹桥经过重建，昨晚再次亮灯。作为长安街的标志性景观，新的彩虹桥在外观上和原来的相差不大，但更加节能坚固，使用寿命预计可以达到50年。来听报道。 听众朋友，我现在就在长安街的复兴门，新建成的彩虹桥在6点整的时候将会重新亮灯。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重建工程的负责人黄月平，我们请他介绍一下。 现在高原区的 LED 节能到70%，也可以撒一些字幕。哎， 哦，现在开始亮灯了，我们看到从最外部开始一节一节的往里亮起灯。哦，经过几秒钟的时间，两侧都已经亮起了灯光，并且它是变化的，有的时候这个色块是移动的，有的时候呢是闪烁，灯光的效果更加的多样化。我们知道长安街复兴门和建国门的两个彩虹桥是1997年为了迎接香港回归而建设的，当时呢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景观，那么这次经过重建将会更持久地展现它的魅力。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昨天国博举行小年送春联活动，参观国博的观众有机会获得馆员书写的春联，把祝福带回家。昨天是小年，石景山八大处公园内热闹非凡，北京传统的13档花卉齐聚西山，为游客带来了一场盛大的民俗表演。小年过后，第五届八大处新春祈福庙会将于本月16号到21号对外亮相，届时游客将会看到原汁原味的老北京祈福庙会，感受老北京13档花卉拜庙走会的盛大场面。我国北方有过小年吃饺子的民俗，昨天第八届千人饺子宴在海淀苏家沱镇举办，乡亲们欢聚一堂，吃饺子，看节目，迎新春。有着悠久历史的琉璃厂西街昨晚张灯结彩，大红的灯笼与五彩的谜条在空中相映成趣，传递了浓浓的节日气息。西城区春树街道第二届琉璃厂灯谜会开幕式暨亮灯仪式拉开序幕，本次灯谜会将在琉璃厂西街持续3天。昨天陶然亭冰雪嘉年华开展雪中淘新春活动，孩子们参加堆雪人、冰迷宫寻宝、雪地拔河、雪圈追逐等各项比赛，在晶莹洁白的冰雪世界里快乐玩耍。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三环太阳宫桥到马甸桥的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二环南段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现在呢，大家也可以同步的在一直播上面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哎呀，好紧张，因为我们迎来了一位史上，对，我们的节目开播史上年龄最小的一位嘉宾，待会儿他会自我介绍一下。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来推荐的这部作品就是电影《小狗奶瓶》，在上周五的时候已经上映了，跟大家在院线来见面了。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看哭的听众啊，今天都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小狗奶瓶这部电影你看了吗？喜欢吗？如果还没有来得及看也没有关系，今天听完了我们主创们的介绍之后呢，相信大家又会对这个作品产生一些新的理解，新的想象，然后可以走进影院来观赏一下这部电影。今天跟我们互动的方式依然是在微博或者是一直播上面，微博一直播都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们了。那在一直播上面呢，大家可以来看到我们直播间现在有三位嘉宾，他们都是来自于小狗奶瓶这个电影摄制组的成员。首先呢，我们要请我们这位最小的小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开始吧。 大家好，我是康肖洛，在电影里边我是演好好。 哇，好好，鼓掌，此处有掌声啊。这个啊，有朋友说哎好萌啊。对对，今天你知道我们整个直播间包括一直播视频直播间的这个可能关键词会变成萌，因为小狗奶瓶本身就很萌，然后好好在电影当中跟他又相处了那么长的时间啊。康肖诺，欢迎我们的小康同学。然后呢，我待会儿在直播当中叫你好好，你会答应我对吗？对，好，现在好好是你的小名了吧，变成还是本来就是你的小名？ 现在可能是我的小名。 以前不是，现在是了。好，那坐在我们好好身边的两位啊，不是来陪同上节目的家长，好不好？刚才有人说啊，今天是请了吉祥三宝一家三口来上节目吗？你们想象力有点丰富啊。先介绍一下啊，在好好大家可以看到的，在康肖诺好好同学的左手边的是我们小狗奶瓶这部电影的制片胡蓉，欢迎胡蓉。 大家好 啊。对，他你是看到好好特别想当他妈妈对不对？但是 哦，我真的好想生一个这样的小女孩，又漂亮又文静，还会演戏。 还会演戏。重点是还会演宠物戏，你知道吗？真的好难。我觉得大人跟小狗演戏都很难。好了，要把这个演戏难的部分给我们说明白的还有一位，就是坐在好好的大家能看到的右手边的这一位，就是我们的训狗师了。哎，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彭成雄，在小狗奶瓶里面担任的是小狗奶瓶的老师。 小狗老师啊。 对对对，表演老师。 彭成雄，哎，我们的训狗师啊。因为这个真的因为这个我看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怎么能够这么乖啊，除了这个好好特别乖以外，奶瓶儿也特别乖，就好像就是要干嘛干嘛啊，让干嘛干嘛。 对对对，这个是经历了很长的这个培训期，包括表演的培训期。 啊， 对， 你们以为的 这个小狗静好啊，其实是由我们的训狗师负重前行啊。哎呀，好心酸。好了，今天呢，如果大家也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这部电影《小狗奶瓶》，想要来看一看我们在电影当中的这位小主角好好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还有人说来好好，让我看看你的门牙，不要戳人家的痛点好不好？谁没换过牙？你没换过牙？哎，灵魂飞，你够了啊。好，还有人说貌似有点延迟啊，对，因为你们听到我们876的直播呢，它是这个声波的传播，所以它跟视频的这个传播速度会有一点点差异，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某一个渠道你比较喜欢的，要不然在一直播上面看我们的视频，要不然可以选择876的电波来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觉得现场的声音有一点小，大家最好啊用手机看一直播的时候可以插上耳机，效果会更好一些。好啦，接下来我们就要跟我们《小狗奶瓶》这部电影的三位主创来聊天了。一位呢就是我们电影的小主角好好同学啊，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这个制片胡蓉，还有训狗师彭成雄老师，小狗老师。先问问好好吧，你觉得小狗奶瓶身上有什么样的特质是你见到别的小狗狗啊？因为生活当中肯定会见到别的小狗，对不对？你觉得奶瓶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啊？ 特别爱我， 特别，这个真的是一个，你看，就是心灵感应有没有啊？就是我们看电影能够感受到你特别爱他，然后所以拍完了以后，你也可以感受到他特别爱你啊。他特别爱你，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你觉得？ 有一只是我自己养的，他天天都陪我一起玩，我还要遛他，他很乖的。 哦，就是还要遛它，很乖。 别的小狗也很乖，我也很爱它们。 别的小狗也乖，但你觉得奶瓶就是通过这一段时间跟它的相处，你觉得它非常爱你？我们在电影里面会看到，就是你在房间里面睡觉的时候，奶瓶会在门口啊，就是趴在门口等着你。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吗？就是你觉得它爱你的程度也是这样，对不对？好可爱。对，你看我们的这个。就有朋友说啊，这个原来就不止缺门牙，还缺你们把这个注意力啊，你们跟我从牙上面挪开好不好？然后还有人说哦，小狗奶瓶原来是部电影啊，已经上映了吗？对，已经上映了，2月2号，上周五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在院线来见面了。现在大家打开搜索引擎还是可以搜到这部电影的。今天看完了，我们的主创来到直播间，是不是很想要去看一看？说啊，这么萌的小朋友好好，在电影当中还有一个那么爱他的小狗奶瓶。 对， 好，说到这个爱的事情了，我们知道其实拍这样一个题材，它反映了很暖心的一个，也很适合合家来观影的一个电影。但说实话它不一定挣钱，胡蓉 啊， 是不是戳到你？ 是的， 对， 这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像这样一个就是讲爱跟责任的这么一个电影哈，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能够感受到就是孩子跟动物之间的感情，还有包括就是家长跟孩子之间的一些相处的一些方式什么的。当然我们在这个片子里面主要还是想讲说就是包括我们的徐小明老师，就是监制老师，他是非常有经验的电影人。那他想通过这，其实是主创们聊出来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这么一个故事哈。当时打动他的，也就是说，孩子当时，有一个我们导演的女儿，当时呢就是非常想养狗，但是呢导演的太太非常怕狗，就是有狗毛过敏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孩子想养狗的时候呢，当时他们就只能去他们家楼下的一个杂货铺去看，经常去看那条小狗。然后有一天这个小狗呢要被送到乡下去了，然后那个导演的女儿就捂着自己的胸口说，哦爸爸，我的心好痛哦。就当时那个眼神啊，就是一下子就让一个做父亲的导演，那么一个铮铮铁骨的男子哈，一下子就软化了。就是觉得在小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应该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啊，或者是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些美好的东西来陪伴着他。他说或许呢这个小狗的片子就是他想要表达的一种方式，就是想要给女儿的一个爱的礼物，所以才有了我们这个片子。那其实在就是包括好好的 就是同龄的小朋友啊，就是这么多家长，其实都一直在寻找我要怎么样爱我的孩子呢？那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都不一样。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样一个片子，让更多的大人啊，还有小孩子都认识到，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东西有了就要珍惜。如果说那个没有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就是看看别人有过这样的。有过这样的故事哈，那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更加美好一点 啊。就是其实你们作为主创，包括作为制片导演，其实初衷很简单，就想拍给自己的女儿， 是的， 来给她看，然后也告诉更多的家长说应该怎么样跟小朋友相处， 是的 啊。可能宠物就像好好感觉到的啊，肖诺感觉到的说，我就觉得他很爱我，我相信那个要被送去乡下那个小狗狗，那个女儿说我心好痛，因为她也感受到了那个小狗狗也很爱她， 是的是的， 所以肖诺有话要说吗？好好， 我认识导演叔叔女儿，她是我的很好的朋友，我还跟她约过会一起去玩滑梯呢。 哦，她是你的闺蜜，我懂了，对，所以你们现在跟奶皮儿也是闺蜜了啊。还有朋友说，哇，看到视频说，好好的眼睛都会说话。对，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就是这样啊，我们看到电影的时候也会这样感觉，就是他跟。小狗奶瓶跟奶瓶之间它不需要有太多的语言，本来语言也不通，不需要有太多语言的交流，好像就是眼神，然后你就知道了，然后还有拥抱， 对对对， 啊，奶瓶抱起来很舒服吧？ 它有点太重了，我抱不动。 它跟你拥抱的时候呢，就是你来抱着它，比方说你抱着它的脖子的时候的感觉。 我就觉得很爱它，因为我自己养了一只，它跟我住一个房间，我天天遛它，喂它吃饭。 啊，他跟你住在一起，这个片子拍了多久？ 拍了有九个月。 所以九个月的时间你都跟奶瓶待在一起啊？ 我忘了哪天，好像是他的戏拍完了，他就被运走了 啊，就被 要休息，要休息， 对，要休息一下。哎，但是我们也能感觉到，你看九个月，九个月我们会走过将近三个季节， 对，从冬天拍到夏天。 哦，真的，哎呀，小狗奶瓶这样一步，我们也不能冷落了我们的训狗师啊。他说，你知道九个月我是怎么过的？好，哎，这个拍宠物电影啊，尤其是要跟狗狗来打交道，让它得到指令。啊，然后爱上我们的小好好，同时呢又能够说导演想要什么啊，那个剧本要那么走呀，对不对？你不能我就计时，那我拍个纪录片好了。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彭程雄，也是我们的这个小狗奶瓶的老师，来聊一聊怎么让他安静的演完这部戏啊。今天呢再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我们是在一直播上面同步的在放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不仅可以通过876的电波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或者是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之后呢，可以看到电影小狗奶瓶的三位主创，有我们的小演员康肖诺，就是电影当中的好好的饰演者，还有我们的制片胡蓉，以及我们的训狗师啊，我们的彭程雄老师。好了，那在一直播上面记住了，是搜索主持人江夏啊。刚才你们刷过去的那个评论没看见啊，我就不念了。哦，就说，哎呀，这个就是好好的个头啊，门牙的风格呀，都跟我外甥女一样啊。平常经常弹他脑瓜崩，现在你也弹不着呀，我也不好意思弹。好了，我们的注意力放回到小狗老师身上。那这九个月的时间，那奶瓶儿他也是经历了一个从小，他体格上面会有一些变化。 对对对，这个是大家说的拍摄九个月，实际上我们是陪伴奶瓶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因为包括这个培训期，他在拍摄之前他有这个几个月的这个培训期，从他幼年时候，因为刚刚从妈妈的身边。刚刚出来，刚打完疫苗，然后到我们这里来，要经过一个适应过程，然后再到一个拍摄的过程，这个时间段可能就是已经超过九个月了。 哦，我看电影的时候，我还在好奇，我说因为我们知道电影的制作周期相对短啊，有时候可能两三个月一部电影就拍完了，我就想两三个月一个狗长这么大了吗？我就说哦，那可能用了好几只奶瓶。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其实我们拍摄它是从它小的幼年的时段呢，一直到它成年的这个时间段，所以就经历了这个时间段，就必须要有这么长的时间，而不是说到什么时期用什么样的狗，实际上是用它们，我们陪伴它的这个成长的一个时间段。 啊，真的好用心啊，这部电影。 对对对， 就是我想象当中的我之前还一直想问胡蓉，但是我不太好意思问啊，我怕他弹我脑瓜崩你们是不是用了好几只狗呀，同一个品种很难选吧，毛色都要一样。但其实并没有，我们真的是陪伴奶瓶就是这样长大，然后好好也陪伴他就是这样。 对,、 啊、 对对对， 所以肖诺会觉得说我真的觉得他很爱我。 对对对 对, 对、 啊、奶瓶可能也觉得我们的彭老师很爱他，可以感受得到。 对对对 啊， 对对对。 还有人留言说拍动物和人的电影真的是很难很难啊，还有说是讲述的狗狗的生活方式吗？是讲的人，就是我们跟狗狗相处的这个方式。其实整个故事啊，一句话我就能给他稍微概括一下，就是好好的奶瓶啊，那只条狗，然后因为他要去新西兰啊，要移民到那边，然后呢就送给了是姨妈还是姑妈家啊，姑妈家，然后哎就不小心走丢了。哦、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各种啊，真的是啊、哦、好心酸。最后还有一场车祸戏，我真的，我让彭老师说说车祸戏吧，因为我当时看了好心酸。我说天哪，我说你们给他包的就整个奶瓶真的包成了奶瓶了，你知道吗？这白纱布。所以这个戏是怎么安排他，然后你给他包成那样他还能正常的生活呀、啊、 表 现啊。 对对对，就、嗯、这个这个表演呢，它区别于其他的，我们平时见到的，就是有一些宠物家庭里面可能会带狗、带自己的宠物去那个培训学校去训练，那个是有天壤之别的。因为在，影视表演里面，这个小狗奶瓶里面呢，它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表演，就像我们看见的那个车祸现场，它有、 嗯、 就有这个就是。弥留之际嘛，我就说就是那种状态的， 嗯， 也是我们通过这个感情的交流来培训出来，而不是只是说他趴在那里就是一个动态，他只是 所以真的给他说戏什么的。 对，感情交流。 现在啊，就是啊、哦，被撞了啊，想象有点催眠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我弹一下手指，你就弥留了。 可能会像您刚才的说的那样，就是、嗯、慢慢的去安抚他，然后让他这个情绪到达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 哦， 对， 嗯，然后后来就是包括他在好好家原来住的小区楼下， 嗯、 就整个人缠在那儿。 对。 整只狗缠成那样，然后还要一直躺在那里，那个它也要情绪很稳定，因为它是一只健康的狗。 对对 对, 对， 对 吧？你给它缠在那儿，还得让它躺在那儿装病狗。 对， 哦，就是情绪稳定。你们是不是有很多养狗的朋友特别想跟我们的彭老师讨教一下？我也想让我们家的狗情绪稳定一点啊。好好说，我要举手发言。好好，你发言。嗯， 我说那个导演叔叔说他。说我养的那只奶瓶，要是我拍好的话，他可以送给我。 他兑现承诺了吗？ 他说应该可以。 我知道了，好好现在就是通过我们八七六的电波拿到实锤，你知道吧？就是回头就拿着我们的这个一直播的视频回放和音频回放去找导演说，导演。啊，我已经让全北京人民都知道了，你当初说许诺把奶瓶送给我。好，嗯，还有朋友说突然觉得做狗也不容易呀、啊。对，就是不是，其实做狗呀、啊、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碰到一个很有爱心的主人，他其实是容易的、嗯、开心的。当然了，奶瓶的不容易是他因为长得太美被选做了一只电影狗了。 嗯、 对，如果他不拍电影的话，他也不需要说像彭老师说的，他必须要在指定的时间做出指定的动作。但是还有人说听名字啊，目前还没有去看到电影，听名字是小型犬吧，并不是。 只是说这个情绪状态， 嗯， 小狗奶瓶。 哎，对，它并不是啊，它真实的品种应该是拉布拉多吗？ 对对对， 是 拉布拉多。 啊，对，拉布拉多，你想象一下吧，因为他们陪伴它一年的时间啊，一年从小奶狗长成了一个正常的拉布拉多。 它好像是中型犬。 啊，好懂哦，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好懂。你看，就是好好现在啊，肖诺现在已经是半个小狗老师了吧？嗯、对，所以他特别惦记奶瓶什么时候到他们家。嗯， 我那只奶瓶，我叫他做，他就会做。 哦，真的？哦，就是跟你一起拍电影那只，嗯、对吗？那还是彭老师的功劳，彭老师的功劳在前。但是他跟肖诺就是这个一段时间的相处以后， 对于主人，对吧？他还是 认识 他，对，是主人。所以前两天是谁说你们家二哈不听话来着？待会儿问问彭老师给你支几招，好不好？还有小绒蚊子在夸奖我们的肖诺哟，说好漂亮的小公主呀，大大的眼睛。对，我觉得，大家就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能够看到肖诺的状态，我非常推荐大家再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因为在电影当中，好好有很多的情景都是让我非常动容的，包括他对于奶瓶的喜爱，狗狗的喜爱，还有就是最后真的是去圆满大结局。我就跟胡蓉说，我说我跟你说，你最后要是给我搞一悲剧，我就罢看了，我就哭死在电影院然后不出去。还好最后是一个完满的结局， 对，也是考虑到好多小朋友的承受能力，我们当时做了， 真的是， 对，做了几次试片都是小朋友专场，小朋友就很多问题，小狗去哪了呀，他还会不会好起来，就是小朋友还是希望有一个 happy ending 的，然后我们就是调整了一下结局，就是做成了一个大家都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个结局。 所以你们原来是有打算，就是那个车祸之后就让奶瓶告别我们。 对，成人的世界就是这么的残酷，但是考虑到小朋友，我们必须把它做回来。 哎呀，你们好狠心。但是就是对，就是考虑到小朋友的世界，所以你看马上，因为现在放寒假嘛，马上我们会迎来春节假期，像小狗奶瓶这样的电影真的是合家欢电影，虽然说在这个欢乐之前会有一点点难过的成分，但是在擦干眼泪之后我们还是会很欣慰， 是的， 说还好我们曾经善待了我们身边的动物们， 是的， 对他们都很好。还有呆呆小熊说太可爱了，你是说奶瓶儿说好好还是说我们的节目呢？还有人说我当时脑子一热啊，就养了二哈，现在想想我养个萨摩耶也行。好吧，那不管你们养的是什么样的品种，待会儿我们的彭老师都可以给你们支招啊，你们家的狗狗是不是不太听话。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乐享生活继续为大家来推荐小狗奶瓶这部电影，电影主唱跟我们来聊聊天，稍后见。 宝贝，今年给孩子们的压岁钱都准备好了吗？ 早都准备好了，你看 哟，冬奥会纪念钞啊，真不错，不仅有新意更有意义啊。不过你这是从哪儿弄的？ 这不邻居张大妈告诉我，打个电话报名，报名之后我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了五套。 这么好的东西你才认购了五套啊？ 人家是实名认证，最多只能买五套。 那你赶紧把电话告诉我，我让咱儿子也订几套。 这电话啊是400-919-6100。 2018冬奥会纪念钞在北京公开发行了，即日起拨打进行实名制牌号认证，即可在本周五至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牌号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收藏需谨慎。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叨叨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了，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员。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这老头子。 想见店内活动，贝安生活更懂童年，祝新老朋友新年大吉，多喜爱我爱我家两大儿童家具品牌明星春定金10倍抵货款，爆款全年保价，各大家居卖场店面详询，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喜迎新春，珠宝服饰优惠多，乐动成长新落座， 西北唐宫林之雨宴驾厨房年夜饭火热预定，精彩尽在方恒购物中心。 哥，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 嗨，我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看北极熊、企鹅、海豚、白鲸、美人鱼表演，就到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初一到初十，属狗市民仅需19.9元。 赏雪何须行千里，红灯京二四合院，房山圣莲山雪乡欢迎您。 炫彩冰雕，趣味滑雪，矿质温泉，豪华酒店度假就到来源华中白石山温泉度假区，电话400-066-6020。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178-1111。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市濮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盛博， 我是朱红， 我是郭伟， 我是佳佳。 2月12号下午3点， 锁定北京电台。 与您相约2018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 爆笑的脱口秀，大大的红包都在这里哦！ 2月12号下午3点，就等您来， 就等您来， 就等您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部非常暖心好看，适合在寒假的时候合家欢的一部电影，名字叫做小狗奶瓶。那它给我们讲述的就是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主角啊，我们的小演员康肖诺同学来饰演的好好这个小朋友跟小狗奶瓶之间，很暖心的故事，要哭了。肖诺再跟我们打一声招呼好不好？ 嗨， 好简洁，是因为知道下半场了。对，反正大家都知认识我了。还有呢，还有一位来到直播间的是我们小狗奶瓶的老师啊，我们的彭程雄训狗师。还有一位呢，是我们小狗奶瓶的制片胡蓉。再一次的欢迎三位。今天呢，大家不仅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还可以到一直播和微博上面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微博一直播搜索方式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有人说好好就不羞涩，很大方哦，而且还很有范儿。啊，大家夸你哦，你要怎么表现？ 谢谢。 谢谢。你看人家范儿就起的啊。然后还有人问说，我们的彭老师这么脸红红的，是害羞了吗？然后还有人回复那一位朋友说，不是，其实是喝酒。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们这是谁早起7点哈，灌两杯然后再来直播？这个我们的训狗是给狗灌一点的。好，还有人说了，这个想训狗真的是不简单啊，说我这儿有哈士奇、中华田园犬，都等着彭老师给我来支招呢。你们家这个啊， 这个船长同学，你发我的名字干嘛呢？你发这个是点名要我回答问题吗？跟我们互动啊，可以直接在留言区就打字给我们留言就好了，我帮大家把你们的问题问到我们三位主创。同时呢，提醒大家，其实2月2号呢，我们这部电影就已经上映了。大家还想带着小朋友去看，去看跟他年龄相仿的好好，和看跟你们家狗狗年龄相仿的状态相仿的小狗奶瓶同学，想要去的话都可以走进影院带朋友一起来看一看。同时提醒大家，一直播上面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在看视频直播的同时还可以跟我们三位主创来聊天，一直播互动方式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好，我们要说回到这个小狗狗的问题了。因为刚才肖诺也说了，他觉得小狗奶瓶是特别爱他的，过程当中特别爱他。那有没有就是让你觉得他特别调皮的时候呀？ 我那只奶瓶他刚来到我的身边的时候，他确实很调皮。 那个时候是他很小吗？ 他也是差不多和拍的那几只奶瓶差不多大。 就是还是有点调皮的。那个时候是怎么个调皮法呢？就是不听话，让座也不让座。 对，他那时候让座不坐， 不坐。啊，他会跟你就是听不到指令啊，不知道你到底要干嘛，对吗？那到拍到就是因为你们从春天拍到了从冬天拍到了夏天、那在拍摄节快要结束的时候，是你已经跟他可以很好的互动了吗？ 我那时候我让他做他就可以做了。 真好。好，这个你看也就是三个季节的时间啊，就是可以完成一只完全不听话的狗狗到可以完成电影拍摄的狗狗的这个过程。我特别关注到就是我们影片结束的时候特别有打文字啊，芙蓉你们特别贴心，有打文字说我们这个影片的拍摄过程当中不存在任何虐待他们的情况发生。 是的， 之所以打这个文字是不是因为大家也提出了疑问？ 对，有一些就是动保人士吧，就是会他们会特别的在意就是小动物之间的这种受伤的一些情况哈，所以就经常会跟我们剧组这边互动，甚至我们也会请一些那个动保协会的人一直跟我们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一直陪伴着，就是确保这个小动物没有任何的受伤害的行为出现。甚至其实不要说受伤害，它其实是我们整个剧组享受的待遇最好的一个演员。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呈现出这么帝王级的这种好，他们说的 帝王级的表现。 对，是。你看我们的演员随时都要 standby， 然后要候场什么的，但是小狗呢我们没有办法催场，我们只能等他，比如说他不高兴我们就得等，从早上等到晚上， 状态不好， 对，状态不好我们就得等。然后夏天太热，他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空调的车是供他在上面就是避暑。 果然是帝王 级。对， 就是大家不要担心他有任何的被虐待的可能性啊。好，肖诺要说话。 刚进组的时候，他也咬过，这块 咬流血了。就你看啊，这个不听话的情况下， 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可能、就是、 误伤。 对，玩游戏他会咬那个玩具，跟他互动的时候。 就是还是咬到手。但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 对，正常家庭里面，对， 咬流血了，去打了狂犬疫苗。 这个，看着拍戏不愿回首的往事。 就正常家庭里面养狗这个。都会出现一些这样的 突发的状况。 对，因为小狗它小的时候呢特别爱玩，特别调皮，然后跟主人互动啊，因为它小的时候就特别黏人，特别喜欢跟主人一块玩。 我觉得就是看完小狗奶瓶这部电影之后，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拉布拉多特别聪明。 对，特别聪明。对 啊，那实际上作为训狗师来说，我们在这么多的犬种里面啊，因为有朋友说我不太想让小朋友养狗的原因是怕误伤啊，怕不好调教啊什么的，拉布拉多都算是在这么多的品种里面算是好调教和听话的类型。 对，因为拉布拉多它作为工作犬，它首选是作为导盲犬来使用的。导盲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它在大街上带着盲人出行，它肯定是要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国际上面公认的就是选择这个犬种的话，都是拉布拉多，都是这个犬种，因为它有这个它特定的这个稳定性。 啊，情绪也比较稳定。 对对对。 啊，我曾经看过，应该是日本的那本《导盲犬 小 Q》。小 Q。 小 Q 啊， 对 对 对， 说明小七，小 Q 啊，就是也是看哭，也是哭晕在电影院里，就嗯，对，所以啊，导盲犬他选择拉布拉多也是因为他情绪的问题。 对 对, 对。 所以你那个什么，就是养哈士奇的好不好？灵魂飞，你就还在问说哈士奇是不是特别难训？你都养了，那怎么办呢？难训也得训啊，所以哈士奇是真的难训是吗？ 我们就是俗称的雪橇三傻嘛，这个萨摩耶、哈士奇、阿拉斯加。其实他们这个思维方式跟其他的犬种是不一样的，跟拉布拉多它的犬种是不一样的。它的因为它原始的用途是作为雪橇犬来使用的，它这个就是走路就是直线来回，因为在雪地里面它不可能就是停下来要去嗅别的东西啊，然后要去跟主人互动啊，它只是拉着这个雪橇勇往直前。往前方就可以了，所以他的就是用一句就是不太好听的话就讲，就是大脑都长在腿上。 这个果然是训狗师啊，对狗狗的这个形容特别的形象啊。对，但是我们的这个，你知道在一直播上面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在也给我们留言啊，他就是说这个他们家哈士奇没心没肺的，说真是伤心啊，就是养了两年了还不及我老妈俩鸡腿儿啊，说给他送回老家完全这头都不回，特高兴，就是撒腿就跑， 撒手没， 撒手没， 对 对 对，我也听过。 所以那怎么办？你养的这个狗狗它的特性就是这样，如果真的很想养温顺好驯化，然后包括说想要就是说能够训练它坐啊站啊什么的，达到你看电影《小狗奶瓶》里边的奶瓶的那个状态，可能你还是得养只拉布拉多。这性格嘛，对不对？你说人也有各自的性格， 对 啊，狗狗它也会有各自的性格，嗯。然后每天会给我们做诗的小熊啊，怕我们看不到微博上面的诗，特地给我们发了，说肖诺可爱萌，狗狗叫奶瓶，一起拍电影，新年送喜庆， 哇， 谢谢你们，谢谢。好，嗯，不管是想要再咨询一下我们的彭老师，这个在狗狗训练的过程当中，包括在拍电影的时候，狗狗的有一些特别的场景是怎么拍出来的啊，想要继续的跟我们聊天提问，或者是跟我们的小演员康肖诺一起聊聊在电影当中好好的拍戏的过程，或者是想问一下制片胡蓉，你们到底是怎么考虑的拍这部片子，都可以继续的在微博或者是一直播上面给我们留言好不好。微博和一直播呢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啊。刚才那位朋友说我是告诉大家要搜就这五个字，可是你发在这儿了，搜不到我们的人依然看不到呀。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啊。还有人说就是感觉哈士奇就是傻傻的呀，这人家就是傻萌派啊，对不对？就是呆萌傻萌派。所以你们既然喜欢哈士奇的朋友也那么多，你们就要接受他。不是微博热搜里边经常有哈士奇各种恶搞啊， 对对对， 不是捏的做表情啊， 就是喜欢他这种特性然后才养了这个犬。 哎，对， 就好玩。 嗯， 好。那说到这个，就是在小狗奶瓶的拍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戏他都没有和人在一起，他是和他的同伴。 对对对 啊， 对，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知道人的互动其实也比较困难，但是没有人的时候那更困难吧？ 对对对， 因为只有狗，而且就是群狗戏。 对对，在 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在这个就是一个流浪狗拍摄的这一段里面呢，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大概用了差不多有40只流浪狗，拍摄加候补的有40只，是在一个也是在一个流浪狗基地里面，一些就是爱心人士他们来提供的，因为他们本来的生活也是挺好的，然后在拍摄呢，其实也会碰到很多问题。就是流浪狗呢，因为它的生活方式其实一个流浪状态了，但是它在基地里面呢，它也是一个狗跟狗之间的一些互动，其实跟人之间呢也是挺少的。在我们拍摄的时候，就很多就会体现出来的，因为它有的是怕人，它的身体很敏感，不让人碰，然后不会跟人交流。不会跟人沟通，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啊，就是提前去就是流浪狗基地里面，然后去挑选一些这个可以适用的，然后在我们来进行培训。其实更大的程度上呢，也是为这个社会解决一些这个流浪狗的这个生存的状态。因为我们给他一些就是 跟人互动的一些技巧， 机会， 对，给他一些机会，让他学会跟人沟通，让他喜欢上人类。所以，在他们以后的就是被领养的这个几率呢，就会增大一些。 嗯， 然后在拍摄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群狗拍摄的，其实这样刚刚就像您说的，这个是也是特别难的，因为他们之间的玩儿。他们就是纯粹的玩儿，就是我们 他哪管你拍不拍呀、 啊？ 对，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要、设置一些就是障碍，就是不需要他就是跑出去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导演呢和摄影师再去捕捉一些可以用的这个镜头。 嗯， 对对对。 哦，而且我推荐大家这部电影，因为我已经看过了，中间有一段戏，我跟你们说，就让我想到了小时候看的《猫和老鼠》就是这一段群狗戏真特别棒，就是那两只主打啊，就是奶瓶儿和另外一只啊，就是陪伴着他的这个就是兄弟啊， 大黑狗， 对， 这是老大， 对老大，他们俩智斗那几个就是要猎狗，就是去 偷狗贼， 对对，捕他们的这些人，哇、哦，那就是什么叫？与人斗，其乐无穷。就是那个看的就特别欢乐。为什么说这部戏虽然说它过程当中有眼泪的，要让我们流眼泪的部分，但整体来说很欢乐的原因是包括我们小区里面的保安，是不是那个电影里面的保安也很萌啊？说那个楼上的那位老师，这怎么没有爱心的？ 对， 过程当中有很多很萌的戏，很搞笑的部分也是很欢乐啊、嗯。还有人说，其实狗里边边牧也很聪明。 对，边牧它很聪明、嗯、因为它是牧羊犬，牧羊犬它其实大多数时间都是跟人分开来执行工作的，它不是跟人在一块儿、 嗯、 所以有这样一个间距、哦、有这样一个间距，就是狗对这个距离段它是很敏感的。 哦，它没有那么亲人。 对，它没有不是没有那么亲人，它是有那么长的那个、嗯、距离段的话，它会就是要非常非常的服从人，而且非常非常的敏感，对人的指令、 哦、 对人的情绪要非常非常的敏感， 但是 他才能完成工作。 多数时候都是在自己作业的状态。 对， 他不会像拉布拉多那样吧，比方说好好抱他或者怎么样，他都很顺从啊，很喜欢 啊、也可以的，也可以的、 哦、也可以啊、哦、一看我就不养狗啊，因为我确实觉得责任太大 对， 真的， 对， 是这个，刚才就是哈士奇的那位说、嗯，怎么办？我现在只能怪我自己选错了，对，没有，哈士奇也是萌的，好不好？然后还有人说，佳琪说，我们家拉布拉多为什么除了吃，别的都教不会？ 这可能是技巧问题。 技巧， 对 啊，这个关于训狗的技巧，可能我们就讲的话得讲一整期的节目啊。但是还有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一场戏，是跟奶瓶跟好好的互动的一场戏，就是比赛 啊。对 啊，是不是你也很喜欢那个？对不对？那、嗯、实际上你们那个时候是真的在比吗？ 比， 就是你们是真的有其他的狗狗在，比方那个斗牛犬啊什么的，跟你们同时在比赛，对吗？ 是的， 对。 哦，让那它停滞不前的这个状态是彭老师给它做出来的吗？就是那个奶瓶中间不是有说就是害怕呀、嗯、不愿意去挑战的这个过程，是 这个情绪， 对，是彭老师教他的， 是，对，是用了一些就是彭老师这边的技巧，然后包括电影的一些错位啊，对，蒙太奇的手法，就给他营造出了那个情绪跟氛围。 但好好，当时你就是奶瓶不愿意往前走的时候，你也是真的很着急很难过吗？ 确实 又真哭了，那个哭戏也是真哭，对不对？ 对。 对，刚才因为有我们的一直播的朋友问说，想要问小演员啊，就是因为知道大人们有时候拍戏这个哭戏有点难，但是好好已经正面回复我们了，所有的哭戏都是真哭，因为情感就是到了就很难过，是吗？啊，他说他自己从七月份哭，过去一直看，哭一个月，对，真的很难过。这个情感上面的把控，包括刚才胡蓉说到的，我们电影后续会有一些处理的方法， 对， 所以呈现出来，大家会看到，哎，这个互动中间衔接的非常紧凑，互动的状态也会非常好。我们说说补拍的事儿吧，为什么会真的还是要满足大家的这个心愿，给《小狗奶瓶》这部电影一个比较完满的大结局？ 主要还是考虑到我们的受众人群，一开始主创的发心就是献给女儿的礼物嘛。那这个情况在这个时间档上映，还是想跟所有的小朋友们说，这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们给小朋友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分析孩子的接受程度，以及孩子看整个电影的他的一些感受跟情绪点。 嗯， 如果说看完这个电影都哭得不行，然后就是甚至有些小朋友就是 情绪大一点的可能都会背过气是那种状况、嗯、那我们就会觉得啊这个故事太悲伤了，不能让小孩子留下这么一个就是 童年阴影， 对对对，是就是不能让、至少我们应该让小孩子能够感受得到失去是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就是可能他将来在成年人的社会里面会遇到这么很多这样的事情，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部分，但是呢总体来说整个电影还是一个比较欢乐的这么一个礼物的这样一个形态让小朋友来接受的，这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状态。 就是其实电影的初衷也是想要教会小朋友，就是失去一些东西是生活的常态， 是的 啊，是生活我们一定要历经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最后因为看到他们实在太伤心了，失去奶瓶的这个过程太伤心了，因为好好刚才不也说了吗，肖诺也说他自己在看的时候也哭、哭 是 就是看一次哭一次那种，就接受不了小朋友的情感，我们还需要稍微的照顾一下。 是的是的，所以才会有后面的补拍，就是想给大家想给小朋友们还是营造出一种给他们造个梦，就是还是很有希望很有力量阳光的这么一个结局。 所以好好你的牙是补拍的时候掉的。 是 所以刚才好好妈妈也在跟我们解释啊，说就是大家看到电影的结尾不要就是不要关注牙了好不好，我们注意力从牙身上就是转开一下，但是这样就其实恰恰这个牙的变化也是很真实的，因为他去新西兰一段时间了嘛，回来小朋友就经历着小狗奶皮儿长大了，小朋友也长大了呀， 对对对， 对吧， 是 就是哎，所以一年的时间我们的肖诺就从不掉牙到掉牙了，就他也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其实看到这个结尾的时候我们恰恰会觉得哎无违和感，就觉得 哦小朋友也到这个年纪他也变化了， 对， 但是他跟奶瓶之间的这个情感没有变化， 对，是的， 还是那么爱他。哎呀你看肖诺说不要再说了，再说我又要进入到那个情绪里面又快哭出来了。然后也我们在看说说啊这个好好小嘴巴一动一动的太可爱了。对，就是他即便不说话的时候他说话的时候会举手示意我说他想要发言，对，这个也是非常可爱的。那个好，还有人问了好多好多狗的品种，我们下了直播再来回复大家好不好，哪些能养哪些不能养，喜欢就可以养啦，你要咨询一下你的家庭成员到底喜欢哪个品种好不好，不是咨询训狗是哪个好训。 对， 这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呢我们就跟小狗奶瓶的三位主创啊，这部电影的三位主创先聊到这里了，然后呢在我们的一直播上面我们大概还有十分钟可以跟大家来聊天，稍后在876为大家来播出的节目是好歌会说话，下周一开始呢我们的节目会进入到春节的特别节目，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啦，那我们春节之后直播再见咯。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一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说实话，一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不管怎么说吧，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在这儿呢向大家道个歉啊。